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，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沈秋成功地搬到了许家。为了查清许崇光和沈秋为什么会在沈秋家里梦游，许崇光决定去美国见一见他狱中的心理老师。外界近来盛传，沈家最阴险狡诈的大 boss 就是沈健这个女儿。回国不到一年，成功干掉了父亲和弟弟，联合许家执掌了公司，兵不血刃地夺回了公司的控制权。高，果然是高。而沈秋主管的几次商业谈判，更是让合作伙伴感叹，沈健当初是瞎了眼才忽略了这个女儿。然而只有沈秋自己知道，他现在根本就是被许一晨压榨着做事。起先许一晨不同意沈秋和许崇光在一起，他害怕母亲倾注过心血的企业被许一晨搞垮，只好拼命努力。如今许一晨态度软化，他就想当甩手掌柜的，却是不行了。崇光性格太简单善良，不适合商场，所以我虽然看不惯他，却也没办法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这么阴险狡诈，不物尽其用怎么能行呢？再说了，夫债夫偿也是天经地义的，不是吗？许一晨是这样说的。然而无论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等沈秋连续加班了一个月没能约会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，许一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出于单身狗的嫉妒。弟弟都谈恋爱了，哥哥还是这个样子，想一想都觉得愤怒吧。一定是这样，所以许一晨这次这么网开一面，让他请假一天，沈秋是真的相当意外。但离开公司之后，他却和许崇光针锋相对起来。沈秋兴致勃勃盛装打扮，却被许崇光一句话吼了回去，这外面这么冷，你穿这么点儿。许崇光抱胸站在客厅里，看向沈秋的目光相当危险和不满，甚至隐约带着一点醋意。沈秋在国外多年，又没有家长管着，向来是只要风度不要温度。这样的天气，丝袜、长靴、短裤，上身羊绒小衫加风衣，到底哪儿少了？他冬天也不过只是穿一件大衣而已。靴子那么长，露在外面的大腿不到一寸，何况出入都开车，根本就不冷啊。穿的不少啊。沈秋撅了撅嘴，委屈地看着许崇光。拜托，他是要向许崇光展示自己傲人的身姿，而不是要他嫌弃自己穿的少。最起码得遮住腿吧，会感冒的。许崇光忍无可忍地说，以前我都这么穿，不会感冒的。沈秋据理力争，但是你还没认识我。许崇光伸手抱住沈秋，把他拉进客房。 你这属于大男子主义，就是不想让我穿得光鲜亮丽，对吧？怎么了，雪儿少爷，这是自卑了？你…… 山丘废话太多，曲重光忍无可忍，伸手把他箍在怀里，连抱带拉把他按倒在卧室的大床上，用嘴堵住了他的嘴。这样霸道的许崇光实在是少见，山丘被吻得晕头转向，也不知过了多久才回过神来，只听见男人在他耳边低语：以后每个冬天你只需要温暖，不需要美丽，因为你的美丽只能给我一个人看。那样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边炸开，沈秋觉得自己半边身子都要酥了似的。他红着脸看着许崇光，只见他眼底都是溺死人的深情，明知道是美男计，但是沈秋还是败下阵来。许崇光询问地看着他。啊，沈秋蚊子似的哼了一声，换来第二个热情似火的吻。然而当沈秋乖乖地把自己裹成个包子出门的时候，却发现许崇光竟然穿衬衫、风衣、九分裤，这样的天气还要露出性感的脚踝，瞬间从一个禁欲系的心理医生转型为时髦的公子哥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沈秋上下打量着他。他就说嘛，说白了，许崇光这样的公子哥怎么会不懂得穿着和品味？他们刚认识的时候，这人的撩妹手段可多的是呢。许崇光笑了起来。因为你太美了，所以即使你不打扮，我也得精心打扮一下才配得上你啊。沈秋不禁被许崇光的酸话逗笑了，朝他大翻白眼：心机男，谢谢夸奖。许崇光挑眉笑了。他们出去看了一场电影，又找了家餐厅吃饭，下午则在咖啡厅里小憩。许家兄弟俩都莫名其妙的嗜甜，沈秋看着许崇光面前的双倍焦糖拿铁，只觉得自己的喉咙都发齁。就在许崇光继续往咖啡里加了三勺糖的时候，沈秋恰巧看到陶安可和严卫东推门而入。这是沈秋和陶安可都常来的咖啡厅，巧遇也不算稀奇。严卫东和陶安可今天也明显是出来约会散心的。陶安可看着沈秋异常保守的穿着和许崇光那风流到不行的行头，毫不掩饰地露出一个鄙夷的目光。许崇光，不带你这么欺负沈秋的啊。许崇光好整以暇地喝了一口咖啡，明知故问说：我怎么欺负他了？ 肯定是你逼沈秋穿的。天哪，平底靴，你竟然能让沈秋找到这种款式。嘿， 陶安可啧啧感叹。某家店搞活动的赠品，从来没穿过。沈秋厌恶地说着。在自然界，雄孔雀求偶的时候都会开屏，而鸳鸯也是雄性比较漂亮。许崇光慢条斯理地说着。由此可见呢，其实你们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也是很高的，我努力达到你们的标准难道不对吗？ 你厉害。 陶安可对许崇光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本领又有了新的认识，随后转头对严卫东说： 看起来我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你喽。 严卫东无奈地摇了摇头：随你。于是在场四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说起来，沈秋虽然见过严卫东几次，却是第一次仔细地端详他。他年纪比他们三个都要长一些，身上明显有些岁月磨砺的稳重和成熟，这种味道却又不同于许一晨的傲慢和高高在上，而是如此的温和而包容。沈秋把这种不同归结于许一晨没有性生活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。 你在想什么？ 陶安可问沈秋。 人和人果然是不一样的， 沈秋感叹着。两位男士一副莫名其妙，陶安可却听懂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 毕竟我家卫东还是正常人， 徐总嘛。陶安可玩味地一笑。于是许崇光也反应过来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： 我哥那人 就是那个臭脾气。于是没听懂的严卫东也忍不住低头笑起来。哎，我家长辈啊对徐一晨相当推崇啊，总在我面前夸他。陶安可似乎想起了什么，一脸嘚瑟地说，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不过卫东他奶奶不怎么喜欢他，确切地说老太太不喜欢一切大龄未婚人士，是我在严家的最大助力。严卫东36岁，放在秦城那是赫赫有名的钻石王老五，其实在商界里比他大还没有结婚的比比皆是。严家人知道陶安可的存在，大部分长辈持反对态度，所以对严卫东的态度一直是只要不娶陶安可怎么样都行。严家老太太却急了，三天两头逼问严卫东什么时候结婚，是难得和陶安可同一战线的严家人，而且是分量最重的一个。严卫东和陶安可能够修成正果，这位老太太功不可没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起严卫东的家世，陶安可可来了精神。他本就是能说会道的，把一些无聊小事也说得妙趣横生。两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聊，男士们只能坐在一旁莞尔听着，偶尔交换一个同情的眼神。这样的下午，沈秋过得相当的惬意。眼看太阳快落山了，陶安可接到一个电话，却变了脸色。他挂断电话，转头看向沈秋，表情严肃起来。你家里的饮用水鉴定结果出来了，里面确实含有可以导致幻觉的成分。我觉得这个人被抓到之前，我都会寝食难安。许崇光仿佛倒了胃口，放下他那甜的发腻的咖啡，眉宇间平添了一丝愁云。如果说之前他们对那幕后黑手的企图还只是有些怀疑，那么现在已经可以肯定，沈秋早已经被那个人列入目标。如果是细细想来，只怕会毛骨悚然。然而此时的沈秋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反而淡而处之，并没有多少惊讶。那就快点破案，我相信你。沈秋当众给了许崇光一个亲吻，笑意盈盈地看着他，眼里都是无所畏惧。这个稍纵即逝的吻让许崇光回过神来，意犹未尽的追击却被沈秋的手挡住了。公共场合你注意点形象啊。许崇光莞尔只好轻轻地吻了吻沈秋的手心。陶安可忍无可忍的捂脸，你们俩还能再酸一点吗？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，当然呢。这天晚上他们玩到很晚才开车回家，沈秋被陶安可哄着喝了一点酒，坐在副驾驶座上脸色绯红，微有熏色。城市的灯光都映在他的眼里，显得有几分旖旎。许崇光一边开车一边偷偷瞄他，明显心不在焉。怎么了？沈秋侧头问他。许崇光笑着说，感觉被你迷住了。我今天这副样子哪里迷人啊？沈秋嗤笑了一声，轻轻凑到他面前。他今天裹得严实，只有清淡的香水味若有若无地传来，然而即便如此依旧叫许崇光觉得血脉奋张。别离我这么近啊，我从来没有什么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啊。许崇光嘴上说着不要，手底下却十分诚实地把车子停在了路边。郊外的别墅区到处灯火阑珊，人烟稀少，这个时候除了不远处的许宅已经没有哪里是亮着灯的了，十分适合亲热。车子刚刚停稳，他就伸手揽过沈秋，细细地吻了起来。这个吻绵长而缠绵，沈秋感到许崇光的呼吸都粗重了许多，他们的脸彼此贴在一起，热度呈几何指数上升。沈秋突然问，去美国的时间定下来了吗？ 许崇光微微一怔，摇了摇头，还没通知我呢。是吗？沈秋的声音扬了扬，紧紧盯着他。许崇光微微一愣，迎向沈秋略显失望的目光，突然间就明白过来了。你都知道了？ 是啊，我以为你让许一晨的秘书订机票是间接通知我呢。 沈秋冷笑着从许崇光的怀里出来，失望地说， 我等了你一天，等你主动跟我坦白，可是你什么也没有说。 我的老师是个可怕的疯子，我从美国回来前曾经见过他，他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潘多拉魔盒，而催眠就是打开盒子的钥匙。他不是犯罪，只是帮人们打开里面的盒子。 然后呢？ 沈秋抬头看他， 你这段话毫无逻辑。 许崇光神色复杂地看着沈秋， 每个人都有阴暗的一面，我也是，我不想吓到你。 他想起栾池之前拿给他看过的报道，许崇光的世界被他的老师催眠杀害了他的恋人。如果说许崇光的老师有机会，会不会借催眠许崇光来杀害沈秋呢？在认识许崇光之前，如果有人告诉沈秋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事情，他一定会笑话对方小说看多了。然而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，让沈秋不得不相信。 那我更要和你一起去了。 沈秋沉默了一会儿说， 我在那里可以提醒你，如果你一个人去了回来了，结果不是一样的吗？许崇光，我觉得你的担心有点可笑，而且我觉得我一个人留在国内难道不是更危险吗？万一被那个幕后凶手盯上了呢？ 这是两码事， 何况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不在这段时间会有一名女警察贴身保护你的。 沈秋，我并不是开玩笑，我的老师他…… 许崇光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是沈秋已经不想听了。 你总是这样自以为是地揽下全部危险，以为自己就可以替我遮风挡雨。但是许崇光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不是偶像剧里的霸道总裁无所不能，而我更不想依附于你，我有这个能力与你并肩。 不，你比我坚强勇敢聪明，但是这一次你得听我的。沈秋，你不要去。 许崇光的眼里莫名有种无力的哀伤。沈秋知道许崇光在求他，他的眼里有着无数欲收还休，这样的许崇光沈秋从未见过。可是这一次他不能妥协。沈秋这样想着下了车。进入许宅的最后一段路，沈秋是走回去的，许崇光开着车跟在他身后，为他照亮前面的路。沈秋的琴城寒风瑟瑟，有些凉意，但是沈秋今天穿得多，竟然不觉得冷。沈秋进门的时候，徐一晨揉着眉心从书房出来，跟在他后面的则是拎着公文包的栾池，两人都是一脸疲惫。他打量着两个人笑了起来， 徐一晨，原来你好这口啊，早说呀，我认识很多美男可以介绍给你，我哥就算了，他是直男。 许一晨根本就没听懂沈秋的意思，一脸茫然。栾池则警告似的咳嗽了一声，调侃着说， 哎，这种玩笑跟我开开没什么关系啊，反正以前也被你嘲笑惯了，但是如果你嘴要偏要管不住的话，招惹许总，我只能说后果自负啊。 这个时候许崇光才进门，沈秋不理会他，三步两步跑上台阶，朝栾池伸出手， 礼物拿来。 栾池低笑着， 今天开始不要管我要了啊， 问你男朋友要。 哎，有男朋友了又不是不要哥了。 沈秋继续说着，